乔家在后来很久之后再想起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都还能感受到那股骨子里四处游走的恐惧和寒意。眼看着那些人一间一间搜过来，再向李恩回报，每搜完一间，乔家就觉得身上又冷一分。他心存侥幸的希望郭林没找到他已经走了，又或者他们找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郭林。只是照着他对郭林的了解，他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郭林呢，咱俩今天大概得一起撂这儿了。早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有些话还不如一早说开了，起码不用憋着这么多不甘心玩完。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他就是等着郭林出现在自己面前。李岩一直用戒备的状态看着他，那样子真是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才算完。然而让李岩和乔家都很意外的是，第二层全部搜完的回复却是没有发现。李岩脸色沉得很难看。 怎么可能没有发现？ 严哥，我们真的是按照您说的一间一间去搜的，可能那人已经走了，整层房间的人我们都查过，确认都是散客。 这里毕竟是个毒吧，来的人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最初李岩说要搜的时候，也有人问过这么搜，既然是吸毒的，肯定不会带着身份证给你登记啊，他们也很难确认到底谁是生面孔。当时李岩把人骂了一顿， 正常人在外面不好找，在他们这里头反而是最好搜的，是不是吸毒的他们这些人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就算是新入门的身上也总能找到痕迹，都是毒瘾上来了才跑到这儿来，就算是让这些人做狗他们也不会拒绝。 所以他们是一个个挨着验的。乔家几乎是当场发难的，他冷笑地看了一眼李岩， 严哥，今天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再给我查，一个一个的给我找。 再这么下去，估计严哥得随便抓一个死活不论的出来说那个是条子了。哼，反正今天不就是要我乔家的小命吗？来，严哥，你真的不用搞那么麻烦，一枪崩了我得了。来来。 乔家一边说，一边干脆去抓李岩手里的枪。要论犯起浑来，李岩还真不是他的对手。旁边几个人看着，既想拉架又不敢。乔家跟李岩就差没动手了。两人僵持了一会儿，李岩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看了眼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李岩甩开乔家，往旁边走了两步。 鲍先生，好，我知道。是，我们现在就回去。 听到他说我们这种字眼，乔家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果然，李岩挂了电话横他一眼。 跟我一起去见鲍先生。 哼。 乔家哼了一声，没有再开口。等乔家回去了才知道，这次见面从头到尾，鲍峰就没有打算真的出现。他怀疑驼子李那边会出卖自己，所以下了套试对方。实际上黑豹根本就没有出过门。 那鲍先生觉得驼子李已经选择跟警方合作了？ 对于乔家的问题，鲍峰只是笑笑没开口。他从雪茄盒里抽出一根雪茄，转着手上的雪茄剪看了李岩一眼。 你那边死心没有啊？ 鲍先生， 我让你试了，既然没结果，那这件事儿从此以后都不准再提。 是。 乔家觉得李岩跟鲍峰是在说自己，但是没点名，他也不好凑上去问。这时候最安全的态度就是没态度。在娱乐城的时候，他有一瞬间觉得自己这次死定了，想起来依然觉得后怕。这段时间他能多低调就多低调。后来鲍峰就没有再安排什么事儿，乔家回到家就开始给郭林打电话。他觉得今天郭林还是跟去了，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脱身的。但是郭林的电话打不通，乔家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都没有人接过。乔简到家的时候就看见他哥蹲在沙发上执念地盯着电话不发一语。依稀记得之前也有过一次相同的情景，只是这次乔家好像更为烦躁。 哥，怎么了？ 没事。 抽了两口烟，乔家不死心的又拿起电话，头都没抬的交代：“ 你先写你的作业，一会儿出去吃。” 你今天跟我一起吃饭？ 嗯。 只简单的回了一个字。乔家在鬼门关转悠那一圈的时候，还惦记着跟乔姐没能多说几句话。现在兄弟俩面对面了，他反而又不知道说什么了。不过乔简已经适应他哥这态度了，他点了下头就进了自己房间，剩下乔家依然不死心地继续打他的电话。其实乔家打电话的时候，郭林正在医院，耿伟和刘宇都站在走廊里等他。耿伟是陪着郭林来医院的，当时他心里头实在是憋火，最后还是没忍住打了电话给刘宇，结果就成了两个人铁青着脸等郭林做完检查出来。过道里站着坐着蹲着的有好几个人，无一例外脸色都很难看，整个走廊出奇的静。郭林出来的时候看见刘宇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最后一眼。”“ 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郭林的态度还算冷静，他把袖子放下，招呼刘宇跟耿伟往外走。他可不想在医院这种地方跟刘宇掐起来，本来想说去哪儿吃顿饭，郭林死活不同意，几个人就进回了耿伟的宿舍。一进门刘宇就炸了：“ 郭林，你他妈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应该比你清楚。”“ 操，你真出了好歹，你家里头怎么办？”“ 现在还没有出结果，不用那么悲观。”“ 你乐观，你干嘛不敢在外面吃饭啊？你是疯了才敢用个死人的针管往自己的胳膊上扎？” 刘宇接到耿伟的电话的时候根本傻了，他花了几分钟才消化对方的话，然后用了更多的时间来确认这是不是耿伟脑子抽了想出来的遏制玩笑。“ 为了掩护一个线人的身份，竟然敢在一个毒吧酒店用个死人用过的注射器来伪装吸毒客。 那些地方的人都怎么死的你心里没数啊？不是毒品就是艾滋，亏你做了这么久的缉毒警察，那种东西你也敢碰？”“ 我当时没有其他选择。”“ 我去你大爷的没其他选择，为什么不叫救援？” 手机在他身上，所有人都在车上待命，只要郭林叫支援，他们绝对来得及。说到底，他是不想曝光乔家的身份，他自己脱身不难，可是当时李岩盯死了乔家，郭林的身份只要曝光，第一个死的绝对是乔家。虽然耿伟不知道这些具体的细节，但是郭林能拿自己那条命做赌注，可想而知为的是谁。但是值得吗？耿伟恨不得把郭林揍一顿给揍醒。“ 为了个小混混，你到底值不值得？郭林，你到底图个屁呀？” 说出去根本不会有人相信的事情，一个缉毒警为了个小混混搞得自己随时可能染上艾滋。刘宇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三个人相顾无言地站在房间中间，气氛压抑得好像随时都会裂开。但是相比较刘宇和耿伟的焦急和愤怒，郭林自己倒是出乎意料的冷静。当时那么做其实真的脑子里没想太多，他一心只想解决怎么不让李岩发现自己这个问题。等一切都过去开始后怕的时候，又很清醒地明白就算后怕也没什么用了，已成定局的事儿，什么结果都只能去接受。做警察，尤其是做他们缉毒这一块的，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这个心理建设他做了好几年了。他不能算是怕死的那种人，只是没想过自己竟然可能会以这种方式走到结束。所以说人这辈子的境遇真的很难说呀，有些话即使没有开口，再想说恐怕也没有机会了。